洲。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391点，跌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70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17，加元1.307，人民币6.63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8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3.51美元，卖出1864.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一两度。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西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进入南海中部。本港今日预测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老友记用智能产品点样可以保到佢哋嘅平安呢？一齐问一下香港安老事务专家钱黄碧君教授。 夜晚黑的時候咧，長者可能要去洗手間啦，都好擔心係會跌倒啊，或者係中風嘅情況。咁就有一個智能嘅長者離床監察器嘅，長者一離開咗張牀嘅話咧，呢、這個監察器咧就會啟動噶啦。佢會等大概15分鐘到，如果15分鐘之後咧，長者都唔翻嚟嘅話咧，佢就可能會斬燈啦，或者會發出一啲聲響啦。吸引到家人去注意，长者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有意外了。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了几多嘢，都肯定要还返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呢篇都系唔好，啊都系拣呢篇啦。 你咦我讲啲咩啊？ 我谂紧拣边篇文章嚟睇啊？呢、這个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15分钟的约会网站，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文章可以睇，每篇都有五台主持声音演绎，咁精彩，一时之间我都唔知点拣好。 好易啫，我帮你拣啦。 好啊，拣边篇啊？ 其实睇够5次15分钟就可以拎纪念品，睇晒佢咪唔使拣嚟拣去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开始我哋今日清晨爽利节目，由而家到六点半，现时时间5:09啊！今日系11月12日，农历咧系接近九月嘅尾声啦。今日系9月27日。望望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同平时嘅朝头早嘅同时间咧系低咗一至两度啊！现时是20度。S.H.E 嘅呢一首《梦田开始》，今日清晨所嚟节目，早晨啦、啊！今日咧喺而家温度嚟讲，系比平时低一两度咧，天气一路咧都渐凉噶啦。咁啊，立冬已经立咗啦，上个星期六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咧正系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比起昨日系低一两度。在上午五点钟，强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偏北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进入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日间最高的温度有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 展望听日稍后同埋周末期间渐转多云，以及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嘅时间会有阳光嘅。现时气温20度，湿度咧系又唔系咁低吓，天气又系干燥啦，但系湿度咧都有80%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概系6，强度系属于高。在你眼里，童音。 没有风，云以为自己可以慢慢移动。没有你，我以为世界照常转动。照不进我那般隐居的窗口，直到爱叫醒我隐藏起来的脆弱。其实我爱着你，只是我骗自己。我要的世界原来却找到更多的证明，那干了的泪原来在你眼里。 是去台湾的一套电视剧集，叫做《地下铁》，都是改自漫画家几米的作品。地下铁的偶遇，一对男女相遇了，然后他们发展了爱情，一段难舍难离的情感的历程，但是最后都要分开，因为男的患了这个癌症，女的呢就是一个失明的女 DJ 节目主持人，就是她是失去了她的心爱的男朋友之后，她又重复光明，就原因是男朋友是 捐了这个眼角膜给他可以重见光明，但是即係所有嘅情況就唔同咗啦。喺如果呢、這個即係劇情裏面加插啲即係裏面嗰個嘅更加深情嘅，就係話啊，如果要係你失去生命先至我可以重見光明，我寧可繼續喺呢個黑暗嘅世界。呢、這個我作落去嘅啫。但好多時一啲嘅劇情裏面咧都會加插一啲嘅，但往往咧就以一個係分手嗰個分手意思喺呢一度嘅分手咧，就係、是、都唔能夠係鬥得過一個。是如果是人生里面的路程是安排了的时候都没得是、跟照自己的心愿的时候，都是人生的一种遗憾、看来好像很凄美，但现实生活里面当然不愿意见到这样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啦。刚才的是一个片尾的主题曲，就是都是叫做石片，现在很兴在开头有一只歌，尾有一只歌，但往往有时是尾的歌呢就比较受欢迎。刚才那首呢就是尾歌，叫做在你眼里，眼里边就如果低了个音，眼里就不同了。唱歌的叫童恩，不是很知名的歌手，但是唱到那种情感啊。剛才的地下鐵的劇集呢，就今天看他們是一對夫婦，當年都未拍拖，就是霍建華和林心如做男女主角的。早晨啊，五點搭四啊。 像一陣細雨灑落我心底，那感覺如此神秘，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敷衍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

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會食一碗係淨係用清水，即係滾水沖嘅麥皮。咁入邊係唔加糖、唔加奶，係咪覺得好寡咧？但係如果呢個習慣你養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實你知唔知道對身體係好好嘅？因為呢個清嘅滾水麥皮咧，係可以幫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會人又靚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後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時候咧，順便去捽二隻手，咁跟住捽熱塊面，咁順便掃下耳仔後面到頸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個樣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會變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個好好嘅早晨，咁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国务院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请求，提出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决定定明，凡宣扬或支持港独、拒绝承认国家对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同寻求外国干预特区事务等行为，立法会议员可即时被裁定丧失资格。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随即宣布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梁继昌四人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林郑月娥说，人大常委会决定延任现届立法会之后，他认为有不能够参选下届选举人仍然留任立法会，并不符合政治伦理。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梁继昌四人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英国外相蓝韬文形容，是对中英联合声明内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和自由的进一步侵犯。他又表示，骚扰、扼杀和取消民主反对派的资格，将会令中国国际声誉变得暗淡，削弱香港长远稳定。全球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超过5100万宗，世卫数字显示确诊病例较对上日增加49万。美国确诊个案超过1000万，纽约州长葛姆宣布新一轮防控措施，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葛姆要求州内酒吧、食肆和健身中心每晚10点暂停营业。參加私人聚會人數限制在10人，措施將會在當地星期五生效。紐約市長白思豪形容是阻止第二波疫情的最後機會。加州和中西部州份早前已經宣布加強防疫措施，避免疫情蔓延。摩洛哥海軍的海岸警衛隊在地中海截獲近2吨大麻製品。海岸警卫队截获涉嫌走私的船只，船上一共有近2吨大麻制品。两名疑犯在行动中被捕，已经将涉案船只、疑犯和截获的大麻制品移交相关部门。摩洛哥司法部门正在展开调查。摩洛哥非法种植大麻情况严重，制品大多走私到欧洲。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397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72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44，瑞士法郎0.917，加元1.306，人民币6.63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8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5.27美元，卖出1866.2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样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想喺 CIBS 开咪，上网填表申请就得啦。 我系桂花田啊，call我帮你填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 我系陈淑兰，一啲都唔难。 想了解多啲或者预约专人讲解帮你填表，申请咨询服务会去到12月15号。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有困难，即刻打2331-2334，有专人帮你填噶。 发声就是发光， 开咪讲你想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已进入第三阶段。计划涵盖的空调机、雪柜、悭电胆、洗衣机、抽湿机、电视机、储水式电热水炉和电磁炉都已经贴上能源标签，一级表示能源效益最高。买电器记得留意能源标签，悭电悭钱之余，仲可以应对气候变化。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 呢啲耳熟能详嘅古典音乐最啱就系胎教啦。究竟系边个作曲？里面又有啲乜嘢含义呢？ 只要听实星期日朝早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孩子星期天》里面嘅谐趣古典。 请嚟香港青少年管弦乐团音乐总监兼总指挥高德尔介绍下平时成日听到嘅古典音乐， 到时咪可以长知识咯。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全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生日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完五点半新闻之后啦，翻嚟继续我哋清晨爽利，一路到六点半钟啦。呢度系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啊，11月12号，农历系9月27日，星期四咧，我哋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照顾到你喺营养方面嘅健康啦。咁啊，今日咧就林思维咧就会讲下。好多时我哋都会系因为健康问题，或者你又想身形 fit 啲啊等等咧，都会揾个营养师去咨询一下，我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啲咧？如果我想减肥都系为咗健康嘅话咧，我系从边一方面着手啊？点样去做运动啊？梗系要噶啦，咁啊就营养师都会俾到一啲意见你，但系主要咧就喺食物方面点可以改善到你，唔使食埋好多个垃圾嘅食物啦，有啲嘢对健康唔好啊。咁而或者係令到自己個身體為嗰個營養方面均衡嘅咧，都要咧專業嘅營養師俾你意見。但係市面咁多嘅呢個營養師，個個都係號稱係專家等等。我哋作為市民點樣去選擇咧？咁選擇與康就真係做咗一個呢個專題。咁專題咧就寫得好清楚噶啦，一啲窿窿罅罅位你睇埋咧，你就應該係接收到好多一啲嘅信息或者一啲資訊上嘅嘢。但是呢就是每逢是这些那么艰难，有些人会觉得哎不用啦，看大标题得。但大标题呢你不知道就是里面真正所表达的什么东西。那就是林思维呢就会跟我们消化晒啦。定期性地呢选择健康的内容呢是啱我们市民的，亦都是跟我们生活上很多息息相关。如果你最近是正在为这些问题真的想改善自己健康的话呢，那今集呢就要听听林思维啦。就是说我们为了改善健康需要营养饮食咨询服务的时候，有些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到呢？其实咧，你先都要列起自己有啲咩问题需要改善啊，好多噶。 多嘅卡通片嘅歌咧，都陪伴住吓我哋长大。当然有唔同年代，有唔同嘅一啲嘅卡通片啦。但系啲卡通片嘅都系多数系好得人喜爱，主题咧都系正确嘅，系环绕住啲小朋友成长嘅阶段去一路写一啲嘅剧情啊。咁所以咧，有时咧问翻自己，我细个嘅时候嗰啲卡通片系点咧，或者儿时嘅朋友系我哋点样一齐即系成长嘅咧？谂起呢啲嘢咧都几开心嘅吓。头先嘅系来自一套嘅卡通片集啦。是樱桃小丸子啊，有睇过系嘛？咁呢个系片尾嘅歌啦，就系欧善儿唱嘅。问题天天都多，系每一日擘大起身咧，就好多好多问题需要自己解决。有冇一日系完全冇问题嘅咧？冇问题嗰个就可能你睇佢自己嘅重要性啦。有啲人可能对一啲嘅事情都好紧张，系一个问题，但系话系即系。别人嘅眼中去睇嗰样嘢，完全都唔会对佢有影响。咁系点解会唔同咧？咪就系大家嘅性格唔同啦，思考唔同，睇嘅嘢角度不一样咧。咁就问题，有啲人会将佢扩大，有啲人咧就将佢当冇道，唔需要理会，自然会解决噶啦。咁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生哲学。如果你嘅系人生嘅哲学，你嘅性格咧系应该都会系影响到你自己个人嗰个嘅发展嘅。如果你是很紧张的人呢，就是也都显示到你时时紧张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成为一种压力。如果是不太紧张的时候，随遇而安呢，命都会长久一点，是不是这样？但有些问题真的总是需要解决的。例如在这个今年来讲，这个疫情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是就仲是好像都不知道怎么，以为是好像停了之后是不是安然呢？但是突然之间近排在欧美那方面呢又很紧要了。现在全球确诊的数字都超过5100万宗。到底这件事几时会是真的一个完结，大家都不知道。若干年后，不知道多少年后的历史回望的时候，哦，当年2020年呢，全球呢都很震惊，全球都很烦恼去解决这个问题。 为我献上你心魂，似清风吹遍，令我世界现优美，像春到大自然。为我送上了一切，你的心声响遍，情奉你那美妙情怀，诚意始终不变，倾出了上了一切，你的心声响遍，情奉你那美妙情怀，诚意始终不变，倾出了 呢首歌曲关谷英嘅《为我献上心韵》，当年咧就系送俾退休嘅顾家辉而写嘅歌。咁啊，顾家辉同许冠杰就都系一齐作曲嘅。写词嘅咧要出动三个人一齐合作，王沾、邓伟雄同郑国江吓，为我献上心韵。头先讲嘅问题天天都多啦，呢排嘅问题咧就系加入咗就系呢个上呼吸道个感染。这个新冠状病毒呢都一路是萦绕住我们啦，但是就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个案又会增多呢？啲人都会觉得好奇怪，我们戴晒口罩㗎喽。点样呢？是什么来的呢？所以成每一天呢都有很多棘手的问题。这些棘手问题呢就留待啲专家去研究啦。咁卫生防护中心就由星期日一路呢是就至到沉日啦，成即几日的情况之下呢所录得那个的呼吸感染的个案呢是有129宗，就包括了学校啊同埋学这个院舍呢都是爆发的。咁呢方面呢就作为家长对于啲学生哥返学嘅时候啊有啲咁嘅情况又会好有啲担心啦。有咩可以做呢？咁专家喺研究当中啦，但自己个人做嘅都系嗰句啦，你都系紧守自己嘅岗位，唔好俾啲嘢整乱咗自己，你仍然系保有呢个卫生嘅意识，食嘢方面又健康啊，多啲做运动，起码减少嗰啲个感染嘅机会。 冲出岁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陆离。就情就义，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速跑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冲破内心藩篱，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同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速跑万里，今天庆幸有知己，作翻盘棋共行乐，冲破内心藩篱。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全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包剪揼，包剪揼，有冇睇住啲嘢玩啊？ 由十一月十一号开始，至到十一月二十四号，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香港暖流》啦！ 一连十集，我哋会同哥哥姐姐玩个长者港铁安全运动游戏，考下你哋一啲有关乘搭港铁嘅时候要注意嘅铁路安全知识。 每日头五位答啱嘅听众就可以得到礼物包一份，大家要踊跃参加。 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喜悦的家文章朗读比赛， 而家已经接受报名啦。 为了鼓励亲子阅读，我们准备了丰富礼物送给你们。 入围的队伍将会获得纪念品一份，另外设有评审奖和网红奖各一份，得奖的队伍将会得到港币1000元的书券啊。 报名截止日期为11月30号，快点报名啦。 是啦，又是时候呢，有机会呢可以即是有亲子的一个做法啦。喜悦一家，一家人呢是一起去做一些事。咁就是这个喜悦一家故事演绎比赛啦。咁报名的日期呢就开始了㗎啦。10月27号已经开始了，一路到几时呢？到到这个月尾，你仲有时间去做这个准备功夫啊。11月30号呢就是都是这个报名期的最后一天。咁所比赛嗰个目的呢就是鼓励亲子阅读，大家一路睇嘅时候呢啊，真係无界限地睇到好多嘢下。咁以家庭同埋跨代亲属为对象，希望呢就邀请呢个家庭组队嚟到参加嘅。演绎嘅五篇指定嘅作品呢，你可以揀其中一篇。指定嘅包括咗小王子、另一种圆满、我系丽丝奇景、历险记、格林童话、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择、金融卷。咁你咪可以乘机同啲小朋友睇多啲书囉。报名嘅方法呢就係你登入15分钟的约会嘅阅读平台，喺五台网站有连结㗎啦，就选择喜悦一家报名。咁你填妥咗嗰个表格啦，网上嘅表格下就上载呢个参赛故事声音档案就得啦。唔識咁做唔紧要，咪就係叫屋企啲識做嘅后生嚟到做啦。咁大家一个通力合作嘅做法。咁比赛哇，大家喺个过程里面多啲机会喺埋一齐去练习多啲，然之后真係得到奖呢就好开心啦。咁如果你想知道详细嘅情况，有啲嘢仲想问嘅呢，可以打个电话21943604去问下，或者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㗎。咁而你睇到嘅时候呢，15分钟的约会里面嘅阅读平台喜悦一家秘笈呢，有不同的一啲嘅同事们啊，大家熟悉的一啲嘅公众人物咧，都将佢哋嗰个嘅系喜悦啊，或者即读啊读书嗰种嘅心情，各有不同嘅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包括咗有车淑薇啦、Harry 哥哥、李仁杰、袁翠霞、袁德昌、梁明忠、黄耀祖、梁之杰、丁家湘、叶允儿、钱佩佩，同埋我一路咧，大家都会睇得到我哋点样去演绎一啲嘅故事嘅技巧，同你分享啊！ 走进花园内，门里读诗经，心慌飘进古代，闻礼乐之声。他搬出布匹走来，和我谈婚事。他竟变负心的人，旧爱没意义。在今天一切可改变，旧爱别我带走前边，若我跟他一半失意，地球仍会在，船动仍在转圈。 是爱情。在今天一点的改变，唯有是更新的能源。日子中不息的争斗，地球仍会在旋动，仍在转圈。在今天一切可改变，若有人我再返从前。日子中匆匆的走遍，地球仍会在旋动，仍在转圈。 有啲人睇睇下书，黑眼瞓就进入梦境，就系喺梦境里边咧就见到好多嘢，一开眼界。由呢个读诗经里边系进入古代，唱出咗头先嗰首歌，系林允聪写词，徐小凤嘅《梦飞行》。早晨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天晴干燥啊，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6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同埋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嘅。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就快6点新闻啦，新闻之后再见。 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国务要求州内酒吧、食肆和健身中心每晚10点暂停营业，参加私人聚会人数限制在10人，措施将会在当地星期五生效。纽约市长白思豪形容是阻止第二波疫情的最后机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1-2度。在清晨5点，强台风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进入南海中部。本港今日预测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清晨5点，强台风环高集结喺北纬15.3度、东经120.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进入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西部达10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2公里。在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397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72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44，瑞士法郎0.917，加元1.307，人民币6.63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78，

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啊，我哋嗰一轮咧，即系拍咗条片摆上 Facebook 咧，都多谢啲人咧，即系有俾 like。 系啊，多谢晒啊，因为我哋都系第一次，我第一次咁样拍嘅呢个宣传短片。 咁其实我哋以后咧就希望多啲啦，多啲机会咧，就除咗我哋声音俾多啲健康资讯大家之外咧，咁我哋都。在不同的渠道给大家见一下或者预告一下即是我们有什么的节目的内容、无非都是想多些人去听多些健康资讯。 是啊同埋我想听收音机呢通常都幻想不到那个讲嘢那个人的什么样子的嘛。所以今次就可以出镜告诉大家原来我是这样的可能配合一个声音。 但现在年头呢就是多数都喜欢见样子的嘛所以都会轻拍片的。 是啊会啊会。 我们都尽量啦看看可以有些时候未拍多少少片俾啲資訊大家。 係啊可以啊再盡量俾多啲新嘅資訊大家啦。 嗯好啦我哋講咗兩集嘅行山嘅話題啦。咁講另外一個話題呢、這個話題呢好多人呢都會做㗎喎、就係當你自己覺得唔夠健康或者你過肥啊又或者你過瘦啊、精神唔係好夠嘅時候係咪同食有關呢就要請教營養師啦係 咪啦咁其實好多時候而家講養生啦咁、另外可能有機會揾營養師去見嗰啲人呢大部分、都是为了减肥的。即如果香港很多人第一样东西听到营养师这样东西就做什么营养师啊你好肥咩 是好像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的。 是啊所以其实都是的。但是我都想讲因为我都做过节目做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们都会有时提一下啲人如果你找营养师的时候究竟是不是只是找来做减肥呢其实我想营养师的服务呢或者那个提供的资讯呢其实都不是只是在于减肥的。 是包括了有些什 么呢是啊有其他的服务啦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呢受训练的时候呢最主要都是希望用食物去帮到病人去治疗他的病情啦。咁所以其实有疾病的病人呢或者疾病的人士呢都会有机会找到营养师去做一个咨询的。咁、包括是什么呢好多时候听到的譬如糖尿病啦或者你胆固醇高啦即叫人医生叫你戒口喎咁你找个营养师见一下。咁、甚至乎可能有啲 client 话哎呀医生我唔想食药住我减咗肥先戒咗口先得唔得啊。咁好多时候啲医生呢就会话好啦好啦咁你去睇下见营养师啦。所以其实譬如有血脂高即是说胆固醇高啊甚至乎有些人有血压高啊痛风症啊、脂肪肝啊甚至乎肾病啊都会找下营养师的。 是或者癌症那些都会。 或者癌症因为有些人癌症吃得不好啊、或者可能有机会不知道怎样吃啊因为听到自己有癌症的时候可能有机会就啊这样不好吃了那样不好吃了、那些又说养住啲癌细胞啊但可能有机会如果什么都不吃就会营养不良啊。咁所以都是譬如癌症啦有些人食物敏感啦，甚至乎有啲人有飲食失調啦，即係講緊譬如厭食症啊、暴食症啊，甚至乎有啲人有貧血啊或者腸胃病嘅人咧。都会找营养师做一个咨询的。 啊还有如果是即驮住 BB 的时候更加会找。 是啦。 即是怕肥嘛将来。 是啦。所以有些人譬如驮住 BB 啦甚至乎有些孕妇患有这个妊娠糖尿病啦即譬如驮 BB 的时候血糖会高啊咁呢些都会找营养师做一个治疗啦。咁另外而家有啲儿科的营养师啦、即譬如有些小朋友食物敏感或者可能小朋友偏食。或者可能心口有其他嘅小朋友嘅一啲營養上嘅問題咧，都會揾一個兒科嘅營養師去做諮詢啦。咁、另外仲有而家好流行嘅運動營養學啦。咁、即係已經有啲營養師係專提供一啲運動嘅營養嘅資訊俾一啲運動員啦。 係。 咁甚至乎而家好多業餘嘅人去玩一啲運動，即係譬如跑長跑啊、健身啊，甚至乎玩一啲毅行者啊，即係可能呢啲長時間嘅一啲跑山嘅活動，因為佢哋知道個營養係好緊要。即係除咗本身佢哋靠自己嘅經驗之外，其實我哋有部分嘅營養師咧都係專科喺運動營養學，咁所以可以提供翻一啲特別嘅資訊，或者可能教翻佢哋點樣去增加佢哋嘅營養，去增加佢哋嘅表現啊咁樣咯。 係啦，嗱，我身邊嘅呢位嚇林思維，你就係一個註冊嘅營養師啊。你讀書嘅時候有冇諗到原來將來面對咁多個範疇嗰陣時？ 其實都如果讀嘅時候就都係好膚淺咁去諗，即係話減肥啊咁樣啦，即係你會嗰陣時會諗啦。咁但係其實讀落去嘅時候咧，成件事都係非常。複雜嘅，即係我成日都提啲人，即係譬如見到營養師，唔係淨係單單講減肥，或者唔係單單講卡路里咁簡單。因為如果你講卡路里咧，或者熱量咯，你講緊其實邊個都講得嘅。即係你求其喺 IG 啊、Facebook 啊上網抄，你都知道一個蘋果幾多卡路里噶啦。但我成日覺得營養學唔係淨係講熱量，同埋唔係淨係講減肥一樣嘢咁簡單。即係譬如講簡單，而家好流行一啲飲食狀態，即係譬如素食啊、植物性飲食啊，甚至乎而家好興嗰啲咩生酮飲食法啊。 斷食啊， 係啊，全部你都介紹過，哇，真係都好複雜， 真係好複雜嘅一樣嘢。咁所以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之中揾營養師就淨係講減肥，所以其實好多有病嘅人，都會尋求營養師嘅幫助。即係譬如當啱啱新冠肺炎啦，其實新冠肺炎好多資訊彈出嚟就話我哋點樣用營養去增強翻個抵抗力，因為都有好多研究嘅。其實一有新冠肺炎嗰陣時咧，其實好多 paper 已經彈咗出嚟，就話哦，原來咧容易有新冠肺炎嘅人，或者因為新冠肺炎而有生命危險嘅人，或者會病逝嘅人，其實個營養嘅狀態係點咧？當時應該點樣治療咧？其實係某程度上係一啲好複雜嘅嘢。 係啊，咁嗱，點解我哋會講呢個題目咧？原因亦都係消費者委員會咧喺十月份嘅時候有出過一本選擇月刊咧，就講呢個話題嘅。因為香港好多人咧。都是有找營養師幫自己，令到自己身形好啲，或者係健康啲咁樣。 係啊，咁所以呢個報告咧就針對咧就話其實暫時因為香港冇一個法定嘅營養師嘅註冊制度啦，咁所以就算有啲真係有一啲接受過訓練，即係可能冇接受過訓練嘅人咧，都可以喺市場上自稱營養師，咁就提供一啲嘅服務。咁所以其實即係佢哋會覺得，如果你揾咗一個冇 training， 即係冇受合資格 training 嘅營養師去提供服務咧，就消費者未必受到保障，咁所以消費者委員會就做咗呢一個調查，咁就想睇下市面上有啲嘅機構啊，即包括私人機構啦，一啲私人嘅醫院啦，甚至乎一啲非政府機構或者大學研究中心裏面究竟提供個服務嘅價錢啊，甚至乎佢哋嗰啲套餐啊，咁甚至乎佢提供俾一啲病人嘅一啲服務裏面嘅內容啦，同埋我哋最留意嘅就係營養師嘅資歷。究竟在这些机构里面究竟透明度够不够高啊，那有没有一些不合资格的人在里面提供服务啊，那这个就他们的目标是希望消费者可以找到合资格的营养师去提供服务。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我们也会在这两集里面呢就是将那个内容简单去讲出来，等大家记住有什么需要留意。 刚 才你就讲了是啦，消委会做这个报告的时候他一定找有关的机构啊。去調查曬啲資料，先至可以講出嚟啦。咁分別呢次有幾多間機構係有參與啦嚇？ 佢就提供咗一個問卷調查咁樣嘅，咁佢就訪問咗37間嘅私營嘅服務機構啦，6間嘅非政府機構或者大學研究中心啦，有11間嘅私家醫院，同埋有20間嘅私家診所同埋營養中心嘅。即係佢 send 咗個問卷去啲70幾間。 咁有幾多人覆翻咧嚇？ 係啦，咁誒即係結果就有丁咁多失望啦。因为得60%嘅机构咧系复咗嘅啫。 哇，咁另外有40%冇做嗱，我作为消费者咧就会谂啦吓，即系我都系消费者嘅嘛，一定系。咦，点解嗰啲唔会做咧？系咪有啲嘢唔可以话俾人听咧？咁样吓。 咁所以消费者都有啲怀疑嘅。咁即系消费者委员会就讲咗，就系话有40%嘅机构咧拒绝参与调查，就话佢哋透明度不足啊咁样。咁佢都有啲原因嘅，即系个报告里边都有写，有啲就话我啱啱成立，所以就冇咁多资料啦；有啲就话唔方便提供资料啦；有啲就话疫情期間生意受到影響，所以就即係冇時間覆啊，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佢哋覺得唔應該 disclose 啊咁樣，咁所以就有呢啲原因令到呢40%嘅機構唔去參與呢個調查咁樣。 咁但係如果作為消費者咧，我如果睇呢個報告咧，咁我梗係睇嗰啲有參與嗰啲，咁又睇係咩機構。如果有機會有需要嘅時候咧，我都揾翻嗰啲係咪應該都係一啲有知名度嘅機構係肯參與、 大部分就私營醫院啦，即係我哋市面上嘅私家醫院咧，部分都有提供資料嘅，咁亦都有提供到佢哋嘅收費啊，咁甚至乎誒營養師嘅資歷啊，咁譬如裏邊嘅營養師係咪全部都係註冊啊，或者係咪外國翻嚟啊，或者外國註冊啊，佢哋都會有提供到資料。 係啊，嗱，有時我哋揾我見到，哎、有啲係號稱係營養治療師，或者係飲食營養專家。總之由專家又加個營養嘅字就係啦。咁但係我哋消費者其實真係都幾難知道佢係咪真係呢一科 嘅。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好多年㗎啦。其實我喺即係香港營養師協會都做咗好多年幹事啦。咁其實我諗嗰個最驚嗰樣嘢咧，就係其實無論係營養師或者營養學家以外嘅人啊，即係出面有啲可能讀咗幾個月營養學啊，或者可能某某機構讀完一啲4至6個月嘅 training 就聲稱自己係專家。咁甚至乎頭先 錢講嗰啲咩營養治療師啊、飲食 營養專家、 營養專家，甚至乎而家好興講 KOL 啊， 係 即係可能叫自己做食療 KOL 或者營養食療 KOL 啊嗰啲咧，其實就會混淆咗，即係個專業嘅營養師或者甚至乎一個專業嘅營養學家嘅一個訓練啊或者資歷啊。 咁喺呢一次嘅報告咧，消委會都會做埋嘅。咁我哋可以喺即係下一集咧，就同大家講下我哋點樣去揾一個真係合資格嘅營養師啦。 係啊係啊。 咁如果而家先聽翻嚟嘅報告所講嘅就係，我哋都好關心啊。如果我真係揾營養師嘅時候，收費係點嘅咧？ 係啊，我諗即係講緊消費者啊嘛。咁所以第一樣嘢諗就係、是，收幾多錢啊咁樣啦。咁都幾得意，即係佢攞咗啲資訊翻嚟，雖然都攞唔曬啊，即係攞唔曬100% 佢哋 send 出問卷嗰啲機構啦。但係佢哋都有做咗一啲調查，就話其實咧，大部分營養師咧，如果講門診啊。即係我哋話 outpatient 嘅收費咧，嗰、那個價錢收費都幾大分別嘅。咁有啲非政府機構就會收得平啲啦，咁啊私營嘅機構或者私人醫院就會收得比較貴啦。咁、離不開咧，第一次見營養師喺呢個報告裏面調查到咧，就話第一次見營養師咧就由280蚊一堂至到1380蚊。不等嘅， 都差好遠喎、 啊。係啊，都差好遠。同埋咧，其實嗰個時間性都有分別嘅。有啲就係睇20分鐘，有啲就睇第一堂就60分鐘咁樣嘅。咁可能如果真係消費者真係好想知道究竟嗰個錢係睇幾耐啊，喺邊度睇啊，或者即係入邊裡面有冇一啲合資格營養師提供服務啊，咁你就要睇翻呢一個報告啦。咁另外當然見完營養師之後會跟進噶嘛，即係我哋話 follow up， 即係你翻嚟要復診啊咁樣。咁就離不開個價錢係150蚊至到900蚊不等，就係、是、咁樣啦。 有啲都可能要入院住嚟到係調理㗎。 係啊，咁有部分嘅人咧，有機會可能入私家醫院去醫病或者可能治療嘅時候咧、醫生都會俾建議會有營養師去跟進嘅，有部分嘅。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有糖尿病要教下啲糖尿藥啊，嗰啲血糖會睇個正常，甚至乎有啲係要我哋話 tube feed 啊，即係意思去管治流質，即係可能要喂營養奶嗰啲一啲嘅人士啊，都會入醫院咧，都會有機會見到營養師嘅。 咁呢個收費係點咧？ 係啦，咁收費咧，睇翻呢個報告咧，就第一。私人醫院裏面的營養師就由320蚊去到1460蚊不等。咁、如果跟進即係復診嘅話咧，就由230蚊去到510蚊不等嘅。 咁、一般有啲咧，哇，都可能好多人都關心嘅，就係、減肥嗰啲嘢。 係 套餐嗰啲又大概係咩價錢咧？ 係啊，咁通常見營養師就因為咧，點解要有套餐呢樣嘢咧？我覺得都係有用嘅，因為如果你唔去投資去一個減肥套餐咧、有機會你係即係唔頂唔掉啊，咁就可能減得唔係好成功啊咁樣。呢、這個報告咧個價錢啊，即係訪問嘅機構提供嘅資料咧，就話減肥嘅套餐咧由730蚊。至到28,966蚊不等嘅 730蚊系咪同你倾下偈嗰只啊？ 系啊，咁其实唔系嘅。如果睇翻个报告里边讲紧呢个最平嗰个套餐咧，其实系见三次营养师嘅，系啦。咁围翻开就200多蚊见一次啊，咁、样啦。咁有一个比较贵嘅套餐咧，就去到即系最贵嗰个咧，就去到28,966蚊嘅。 但系如果你谂住去减肥，可能咧有啲人都愿意俾呢个价钱。 系啊，咁当中佢都有写个 detail 就话最贵呢个 plan 咧就包埋113节嘅营养师嘅服务啦、包括有验身嘅服务啦，再加埋有体适能教练嘅 training 两堂咁样。 咁、如果取上嚟，其实可能都又系200多蚊嘅啫。 系啊，差唔多200多蚊啦。 一堂 系啦，咁同埋睇下你一个礼拜见佢几多次啦。即系头先我哋喺度睇紧嘅时候，我哋话讲紧，如果你用113节嘅话，其实你一个礼拜见一次咧，你可以见呢个营养师见2年嘅。 系，但系我谂作为营养师就唔会将件事已经拖咁耐啊，同埋个消费者都想快啲见效。 系咁，所以如果有啲人系见养师一个礼拜要见两次嘅，咁咪会缩短咗嗰个套餐嗰个时间啊，咁样咯。咁所以视乎每一个机构或者每一个客人嘅需要啊，咁样啦。咁另外仲有一啲糖尿病嘅计划啊，甚至乎有啲套餐咧，就系除咗见营养师之外咧，就会见下中医啊，见下西医啊，甚至乎有啲有针灸啊，有啲系有运动指导啊，咁样嘅。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服务喺个市场上。 系咁，即系呢个叫度身订做啊嘛。 系啦，咁如果真系好想知咧，其实就一来就睇呢个报告啦。另外，如果有啲机构系冇参与呢个调查，你可以打电话问下佢。咁究竟你哋嘅营养师服务几多钱啊？要睇幾多節啊，甚至乎有冇套餐啊，咁呢啲都會佢哋機構應該會提供一啲資料嘅。 不過呢度想問多少少，譬如話用呢個糖尿病為例子啦、真係好想係要改善呢、這個，係因為有糖尿病，我飲食係唔同噶嘛。嗰、那個營養師我點樣先知道佢係呢科嘅專科咧？ 係啊，咁其實香港就冇一個專科嘅制度嘅，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如果真係有疾病嘅人啦，包括可能除咗糖尿病之外啊，甚至乎腎病啊，甚至乎可能有痛風症、脂肪肝嗰啲咧，都揾翻。 翻註冊營養師嘅，因為點解咧？註冊營養師嗰個訓練，我哋讀書嘅時候個訓練咧，其實有個臨床嘅實習嘅，咁即係有我哋嘅老師係營養師去及住我哋做一個 training， 即係好似醫生去做實習一樣。咁我哋有一段時間成個 training 嘅時候有個咁樣嘅臨床實習啦。咁對即係任何嘅病理啊，甚至乎藥物啊、針藥啊，或者其他嘅科學或者科研嘅嘢，係會比較熟悉啲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有疾病嘅人士去揾營養師咧，最好都係揾翻合資格嘅註冊營養師去提供服務，就會比較安全啲。 同埋咧，問醫生咧應該都會熟啲啦。 係啊， 可能每一個營養師都有佢個更專長嘅嘢，可能嗰個咧就係糖尿咧就係會叻啲嘅，即係知多啲。嗰個話腎病啊知多啲， 大部分都即係已經受過專業嘅訓練嘅。咁大部分最 basic 嘅嘢佢哋都知嘅。但如果你話真係好想揾一個好有經驗關於某某病歷嘅或者某某病情嘅一個營養師咧，你就可以問翻你個主診醫生。即係譬如糖尿病人咧，通常會見過糖尿科醫生。糖尿科醫生就會轉介一個就比較熟悉糖尿病去處理嘅人嘅營養師俾你。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有疾病嘅時候，你可以問下嗰個醫生有冇相熟嘅營養師去轉介咧，咁就會比較安全啲。 好，嗱，我哋今次咧就係講到呢度差唔多啦，留翻呢一啲資料咧，我哋下個禮拜會同大家分析啲乜嘢咧嚇。 咁我哋下個禮拜就分析一下喺邊度揾到一啲合資格營養師嘅服務啦。咁同埋香港究竟對營養師點樣去管制啦？即係消費者點樣去揾到一啲合資格嘅人，等你唔好蒙受損失啊，甚至乎可能唔好接受到一啲唔適合嘅治療啊。咁我哋下個禮拜會講一講喺邊度揾一啲合資格嘅營養師嘅服務嘅。 好，咁啊，唔該曬林思維，下個星期四再見下 okay, 拜拜。 是天山下有幾多人家？勤勞是哪幾個？幸福有幾家？ 是天山下有許多人家，勤勞是也福吧？你大叔與豬媽。 是天山下有幾多累和苦？誰人為了生計？日出晚归家， 狮子山下有许多累和苦，人人未怨一句，干活于太阳下， 每朝早到日落，换气去换欢乐，听手足更寒下，有新鲜有希望。狮子山下有许多户人家，勤劳是每一个，幸福每一家。狮子山下有许多累和苦，人人未怨一句，干活于太阳下。勤劳是每一个，创梦境与神话。勤劳是每一个，创梦境与神话。 黎婉君、郑子固、狮子山问答，结束我哋今朝清晨首例节目。咁啊，要见你嘅清晨系下星期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国务院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请求，提出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决定定明，凡宣扬或支持港独、拒绝承认国家对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同寻求外国干预特区事务等行为，立法会议员可即时被裁定丧失资格。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随即宣布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同梁继昌四人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林郑月娥说，人大常委会决定延任现届立法会之后，他认为有不能够参选下届选举的人仍然留任立法会是不符合政治伦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表示，立法会部分反对派议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有关决定之后宣布所谓总辞，再次表明同中央顽固对抗的立场，是对中央权力同基本法权威公然挑战，予以严厉谴责。 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宣布郭榮鏗等四位議員喪失資格，維護法治和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有利立法機構有序運作和社會穩定。部分反對派議員污蔑為政治打壓，將議員職務作為政治操弄工具，策動總辭，充分暴露為政治私利而罔顧市民利益的本性，實際上是對抗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發言人表示，要正告這部分反對派議員以此鼓動激進抗爭，乞求外部勢力干預，再次將香港拖入亂局，是打錯算盤。而一部分被標籤為反對派的議員選擇繼續履行職責，這樣的明智之舉值得肯定。美國佐治亞州宣布用人手重新點算選票。周慕卿表示，期望重新點票的程序週末開始，預計11月20日完成。根據推算，已經宣布勝選的拜登在佐治亞州領先尋求連任的總統特朗普14000票。佐治亞州有16張選舉人票。摩洛哥海軍的海岸警衛隊在地中海截獲近2噸大麻製品。海岸警衛隊截獲涉嫌走私的船隻，船上一共有近2噸大麻製品。兩名疑犯在行動中被捕，已經將涉案船隻、疑犯和截獲的大麻製品移交相關部門。摩洛哥司法部門正在展開調查。摩洛哥非法種植大麻情況嚴重，製品大多數走私到歐洲。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稍后和周末期间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12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特区政府随即宣布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梁继昌丧失议员资格。人大的相關議案是由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法律界是怎樣看呢？一直講一下。 四名民主派議員被裁定是喪失議員資格，民主派就說他們會是全體議員都決定總辭，建制派就說是會支持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學者認為溫和派的是接近這個被是趕盡殺絕的地步，究竟各方的反應是怎樣，一陣間會講一下。 政府昨日宣布推出回港易计划，由广东省和澳门经深圳湾以及港珠澳大桥返来香港的居民，符合特定条件可以免14日检疫。政府亦都同